第43集，逼供。突然一阵天旋地转，暗里感觉自己双脚离地，然后斗转星移横在了床上。许少卿走出卧室，很快又扛着炮筒子进来了，哐的一声放在床边。 我早就猜到你会翻脸不认账，但是失去意识。你的想象力是不是太天马行空了点？ 安里借着屋里昏黄的台灯也没看太清，有点紧张。 你要干嘛？冷静啊，隔壁可有目击证人。 你也冷静，没什么，你不是断片了吗？我帮你回忆回忆。 不用了吧，那种事有什么好回忆的？ 安林扭头看地上那个黑影里的炮筒子。 这是什么？ 记忆回溯装置。 许少卿胡扯着蛋，从那个筒子后面扯出一条线插在了地上的插座上。突然筒子发出黄光，照亮了半间屋子，特别是正对着床。是个电热取暖器，中间有导热的材料，通电之后发光发热。这古早玩意儿安林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了。此时暖气开在摆动模式，从安里的头晒到脚，又从脚晒到头，房间内的光影也在不断地变换着。突然的温暖的光线让他觉得有点魔幻，身体也放松了下来。 你不会是来给我送暖气的吧？可是这东西特费电。 那他妈是你应付的电费，你家那么冷，我放不开手脚收拾你。 收拾我？ 安里重复了关键词。许少卿已经上了床，他扯下领带缠在安里的手腕上。安里本来就不是对手，更别提现在病痛缠身，头晕目眩，只能惊慌大叫：“ 放手！救命！你这是犯罪！” 闭嘴！你骗我倒是不算犯罪，那怎么着？我就得认了是吗？啊！ 我没有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别，我冷。我发烧了，我难受，我头晕。 你没有，你不知道，所以我得让你知道知道。 你疯了吧！你 从最开始回忆，我在派出所看见你，第一面，你干嘛了？ 我不知道。 许少卿用指甲狠狠地掐了他一下，得到一声疼痛的闷哼。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别跟我装蒜。 我真不记得了。 你当着警察面就想对我上手，我他妈脸都没了，还得扛着你走，你不记得了？ 什么？你胡说！我不会。 我把你抬上车，你干嘛了？ 许少卿打断他苍白的辩解，再次发问。这次安里不说话了，只是看着他。昨晚对他来说是一片空白。和他现在的大脑一样，别说他什么都回答不上，他自己都好奇许少卿能说什么出来。 一上车你就啃我，我把你推开，你抓着我说你特别想要，说你每天都想要。 每天都想要？许少卿这句可能是真的，不是编的，因为他不可能编出来的。 安里迷糊的眼睛略微睁大了。许少卿想到自己当时忍得爆炸，就换来这货今天白眼狼的行径，头上直冒火星，厉声质问： 我带你到108以后，你什么德行对我？啊，说。 你带我到108？既然是你带我到108，你还问我干嘛？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，你为什么带我去108？ 安里这个理直气壮的反问让许少卿语滞了一瞬。确实去1208的主意是他许少卿擅自出的，安里什么都没提，没想到竟成了安里进攻他的道德制高点。 行，今天这口才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 别弄了。 你还真是把自己推了个干净。是我带你去的1208，但是谁直勾勾地看着我，勾引我，说想让我帮他。哎，就这样我也没碰你，对吧？要不要我现在给那个女服务生打个电话， 让他帮你回忆一下，你这个直男当时怎么拉着一脸冷漠的 Sky 不肯放手呢？ 安里惊呆了一会儿，抓住句子里的另一个重点。 女服务生？什么女服务生？徐少卿，你同性恋为什么叫女服务生？ 不对劲儿，按照安里的智商装到这个地步有点过于超水平发挥了。许少卿轻抽了安里一个嘴巴，换来气愤敌视的目光。 喂，演够了吗？你不会真觉得我会相信你喝嗨了就能失忆吧？ 那种东西许少卿虽然自己不会碰，但也不是没见过别人用，都是让人精神受刺激助兴用的。如果一觉醒来什么都不记得，连自己嗨过也不记得，整段失忆，那他妈还吃个屁。总之遗忘某些片段倒是有可能，像安里这种完全拔干净的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安里再是个不值得怀疑的傻子，许少卿也得相信科学。谁料安里看上去比他还急。 许少卿，你昨天是不是又玩什么游戏了？为什么会有女人？昨晚你到底干嘛了？你是不是给我……然后……不是吧，我不要变态！ 你絮叨什么呢？ 许少卿素材缺乏，想象不出来他在说什么。不过看安里那样子，许少卿心里一荡，低下头去看他。 我知道你不要别人，你只想要我。你昨天说过了。 天地良心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生气是因为我不想跟不认识的人乱搞，我又不是你。 不想跟不认识的人乱搞？你昨天不也是拿这个借口才把我留下的？今天又说，果然傻不出圈。所以你到底为什么要装失忆？就因为不想认那件事儿，不想负责？ 哪件？ 操，敢骗我是吧？我玩死，咱们继续。 别弄了。 你刚才的意思是，就连找服务生的事儿，你都完全不记得了？李元儿，你真行，你这个主意可太妙了，全盘抹掉，连精心准备的知免声明都不需要了。哈？ 什么知免？到底在说什么？分明是你白白折腾我一晚上，怎么倒像是吃亏的是你来找我算账了。 操，可不就是吗？你把我给…… 他瞪着眼睛看着安里，也在尽力聚焦瞪着他的眼睛，终究是没有说出口。如果安里是像那些提上裤子后翻脸不认账的普通男人一样，说只是喝多了别当真，那至少也是心照不宣承认记得那事儿发生过的。许少卿还能理直气壮就事论事痛斥一番，跟他掰扯起来论一论高低，如果情绪到位了把录音拿出来佐证也是水到渠成。可是安里直接表示没发生过，装傻充愣，天真纯洁地问你到底在说什么，等于是逼许少卿必须自己亲口说出安里你把我给压了。这个不知为何就实在是张不开嘴。许少卿努力连着说了好几次你把我给都没能成功的跨过那道坎儿。奇了怪了，反正这个时刻对着如此卖力装像企图逃避罪责的安里，他真就是张不开嘴。他只能气急败坏地看着这个一脸无辜的臭鱼蠢鱼，咬牙切齿半天也不解恨，干脆一把按住安里，狠狠地在他锁骨上咬了一口。安里痛呼的声音里一下子就带了哭腔。 许少卿啊，许少卿，你这个变态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